各位听众，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Wicked 仙台嘅漫不经心，我系色无转， 我系黑鬼德 啊，咪录紧人。 访问呢个嘉宾咧，就系肥良 个兄弟， 以前旗下嘅一位极为出色嘅主笔，叫做点读啊？呢个字系咪叫郑建和啊？ 冇错。 好，我就八月入行嘅。 边年八月先，大佬？ 1975年， 我啱啱迟咗个 20年啦。 我就1995， 今日买中华英雄啦。 哦，有个个都系 咸湿中华英雄啊？ 唔系，有呢本嘢嘅咩？ 飛機之作 哦，飛機之作。嗱呢句咧就等阿黑鬼大師解釋咩叫做飛機之作啦。 即係你有時咧搭下飛機嗰陣時咧，好 本係講純感覺多啲㗎。即係有啲人嘅繪本好仔細，但係有啲人繪本可以好簡單。即係有時唔顧及個背景都可以，咁係感覺強啲。 勾頭王， 勾頭王，哦，多謝多謝師傅， 你唔知佢師承邊個？ 仲有黃生，即係黃龍先生咧，佢將呢個漫畫嘅工序咧流水作業化，咁咧就將啲職位細分啦。有人係專勾頭嘅，有人專勾身嘅。 哦， 聽講話咧，你哋嘅天行社唔係咁掂嘅時候呢，就揾咗個風水佬嚟睇風水嘅。聽講話呢單嘢你都使咗唔少錢喎。啊，李宗亨， 其實我就係好中意呢個題材嘅美少女漫畫家，因為我本身就中意美少女嘅。 我知道， 今日依然主持。有我色无专， 有我专无色。 星期五晚八点，黑鬼德色无专，马荣成万不惊心。 大家好，我系姚明豪，你听紧嘅系得得得得 ，Wicked.com.hk。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 好，欢迎收听，都唔记得第几集的今日讲故仔。第六、第七啦，时间啦，唔系六啊七啦。 系咯。 咁啊，先此声明啊，今日就系礼拜二录嘅。 嗯。 啊，因为即系我礼拜六咧就要出国。 嗯。 啊，出国。啊，唔系、啊，出香港唔系叫出国、啊，出香港翻大陆唔系叫出国、啊。是啊是啊，阿 Kelvin 都在度嘅，阿迪都在度嘅。咁啊，所以就係贯彻一路嘅作风啦，唔会讲啲即时嘢啦。 嗯。 啊，你想听即时嘢呢，你就去人网听沈大师嘅钱钱钱打到嚟。 係冇错。 我哋最鍾意就係跨媒体自我宣传，即係帮人宣传嘅。 係啦。 OK? 嗯。咁啊，今日讲咩题目呢，因为太临急临忙啦。 咁、 今次我嘅出国嘅行动都係好临急临忙决定。咁所以就哥阿迪就话讲下啲庄家嘢啦。 係啦、 啊。因为就我唔知点解呢，我 Facebook 呢就阿苏豪 B 经常咧话咧，哇！你讲下庄有坚啦，你讲下詹培忠啦，咁、今日有个叫做哥 seven 定咩 seven 哥咧，你识唔识噶？ 识嘅，做咩啊？ 又叫我讲庄有坚，咁点讲庄有坚啫？我系嘛？ 系 点讲？点讲咧？系咪？我唔够料讲啊，唔系唔敢讲啊。OK， 系啊， 咁啊，所以咧就叫我讲埋个华汇指数，佢真系玩嘢喎，阿 seven 哥吓。华汇指数就系、其实系讲紧一个华汇中心北角华汇商业大厦。 嗯， 呢、這个北角华汇商业大厦咧，就虽然喺个北角街市侧边，黐黐地，但系里边咧，其实就一个小型港交所嚟嘅。 系啦， 系啦，咁就系呢位叫做姚占庄嘅朋友嘅 office 嚟嘅。 嗯， 啊，咁啊，好多行家都上过去嘅。咁因为佢嗰度咧有内置厨房，啊，啲早餐几好食嘅。 咦，系噶？咦，我唔知道。 系、啊，早餐几好食噶，咁请你食早餐咁啊，佢煮埋咁样， 哇， 唔错嘅。啊，嗰个华汇指数咧就讲紧有某啲股啦，即系可能同呢位先生有啲关系嘅股就做咗个指数。 哦， 咁但系呢个指数真系冇咩好讲嘅。 嗯， 因为基本上年年都跌90%啦，呢个指数。咁、okay. 叫我讲个华汇指数，我真系都唔知点同佢讲。大佬，阿 Seven 哥，唔好玩， 唔好玩啦， 唔好玩啦。咁但系你话庄家嘢咧，咁我都可以即系凭我嘅记忆同埋经验咧，都可以求求其咁样噏下嘅，吓噏啲即系啲庄家啲行为俾大家听下啦。 好啊， 我唔识开题目啦，我叫做庄家行为学。 好， 系啦，咁嗱阿迪啊，阿 Kelvin 喺度嘅吓，一讲到庄家，你哋有咩感觉啊？ 庄家梗系可以玩晒啦， 玩晒， 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系啦，操控股价， 冇错， 要升就升， 系， 要跌就跌， 系， 但系好可惜，我认识嘅庄家 都系濑嘢， 都系濑嘢。 冇可能嘅，系啦，諮詢啦，書本上唔係咁教嘅。 點解啲莊家會經常性地賴嘢咧？ 係 嗱，即係你會話我首先講一講即係啲莊家嗰啲過程先嚇。通常都係啦，嗱，揾間上市公司出嚟啦，同個老細就夾好啦，啊，即係譬如係 Wagasin 係間上市公司，係啊，咁啊同阿迪總講啦，喂，你家 Wagasin 個股價喂唔係咁靚仔喎，或者就Wagasin 你哋可能要集資喎，個股價又長期喺一個仙兩個仙嗰啲位嚇，咁啊網台嗰啲股價同呢做電影啲股價差唔多嘅，係啊，咁啊 即係正咩？ 所以唔做網台就會升咯，係繼續 你出街小心啲，你出街小心啲， 係咯，繼續。 我哋講嘢就唔好語帶相關，就唔好有骨 ，OK， 唔好有骨嚇，唔知道道歉嘅，你係死嗰陣嚇，咁啊就。讲过咩啊？哦，嗰间公司有佢集资需求啦，或者个老细觉得个股价太低啦，有啲原因就系话，Wagasin 上市嘅时候，即系你啲亲戚朋友都买咗， 系啦， 咁啊坐晒艇，咁你哋唔好意思，咁啊想做翻个股价上去，咁啊就倾啦，咁啊一齐坐低倾啦，第一样嘢要倾嘅咧就系个街货量啦，如果你发觉，喂，阿迪你啊揸住15%。Kelvin， 你第二大股东揸住14.9%， 系 加埋都唔够30%，70%喺街。我嗰70%我又唔知阿牛揸几多啦，杰斯揸几多，咁我要收翻晒佢噶咯，咁我要计啦。我话喂，你街货太多，归唔到边，咁啊要俾钱噶啦，即系俾多啲钱噶啦，咁啊跟住成个过程开 kick off 咧就系呢一步啦，大家 agree 咗啦，街货我觉得收得足翻嚟啦。亦都唔需要用太多錢，收得到返嚟，我有信心踢上去啦，咁就再同你傾啦。咁價錢嘅嘢呢就好唔同嘅。價錢嘅好唔同嘅。咁第一樣嘢要傾嘅就係話，你哋兩個拎啲乜嘢出嚟俾我去做股價先。嗱，你拎股票出嚟啊，淨係拎錢出嚟啦。你拎錢出嚟呢又有一個衍生問題啦，你拎人民幣出嚟啊，淨係拎港紙出嚟啦。如果你喺大陸拎人民幣出嚟嘅話咧，我又唔知點接喎。咁我又要同你揾地下錢莊搞嘅，係咪？你拎港紙出嚟最簡單啦，只要 ICAC check 唔到咧就過關㗎啦。係咁假設你哋拎港紙出嚟俾我， 如果拎啲股票但唔係呢間公司嘅股票咧， 都得，都得，我估到嗰啲股票變錢都仲得 ，OK， 都仲得。咁跟住個過程就係話咧，你哋有咩消息配合啊？你就係出業績。或者你哋有新节目开， 系 有新戏开， 有新主持， 有新主持，系啦，有新主持，呢啲都可以做到市场嘅 noise 喎， 系啦， 有消息配合，我由个股价踢紧上去，跟住踢一个先，踢到落5个先，跟住1毫子，跟住你哋批股，OK， 我哋个过程倾好咗啦，大概都系咁啦，时间又点啦，咁所有嘢咧都可以开始噶啦， 系啦， 所以成个庄家嗰个理论上嗰个行为咧系好简单嘅啫，但系中间咧就系一定会好复杂嘅， 系啦， 中间里边嘅复杂第一样嘢就系话咧，嗱，我收咗你第一批嘅钱或者股票啦，但系一定唔够噶嘛，一定唔够噶嘛，嗱，即系话俾你听，好多人都会中嗰啲庄家陷阱咧，即系或者系听消息或者，我有只庄家股啊，的一齐炒啦咁样。咁你会问佢啊？喂，你拎咗几多钱出嚟炒啊？1亿去炒你哋 Wagasin，但你哋 Wagasin 咧都系1亿市值嘅， 系咯 咁呢啲就唔系叫做庄家股， 系 呢个唔系庄家，呢个叫私有化。我拎1亿嘅嘢出嚟买只1亿市值嘅嘢咧，系冇意思嘅。咁如果你哋只 Wagasin 系1亿嘅话咧，我最多拎500万出嚟炒嘅啫。咁个问题就出现啦。譬如你哋街货量系啱讲30%，冇三成啦，30%街货 系 即系1亿30%街货，即系3000万喺条街嗰度。假设你两个唔会动我吓，即系你哋两个继续会揸住。咁要拎3000万嘅话咧，我大概会拎1/10，大概3球钱。嚟炒你嗰3000万嘅街货上去。 街货量嘅10%，系啦。 系啦，街货量嘅10%。咁你会问啦，咦？你收唔收得晒嗰啲街货噶？咁我自己都会问嘅，我收唔收得晒街货咧？收唔晒嘅，咁点算咧？你可以夹硬踢上去， 但係你始終你要覺得就係話，你呢啲咁嘅仙股啊，或者係七八線股啊，一踢上去咧，個股價一升咧，你唔知道個後果會係點嘅。 嗯， 可能成條街成扎嘢掉曬俾你嘅。 哇，係啦， 係啦。咁如果係咁嘅話咧，我就要度定曬所有嘅孖展嘅啦。 嗯， 你要記住，莊家其實唔係一個好複雜嘅嘢，莊家只係一個 credit facilities 嘅遊戲。我可以立到几多个 credit 返嚟护住我呢个庄呢，我就有胜算㗎 啦。 咁咁就会呢度亦都会衍生好多问题嘅。嗱，你知 credit 嘅嘢你讲緊margin啦，你讲緊嘅系一啲嘅 credit line 嘅东西啦。咁、啊、你话俾我啫，即系譬如我搵阿牛去一间股票行老板，阿牛话得啦，你炒开嘅嘢要信你唔过咩，你拎三球过嚟我俾3000万你炒。咁、系真定唔系先。系咪？咁你几时会斩我仓啊？ 嗯、 你几时会追我孖展啊？几时会追我拉啊？吓、嗯，咁呢啲就靠默契噶啦。咁、第二样嘢我要安排啦。第一样嘢安排一个 credit facility 之外咧，第二样安排咧就系人头啦。吓、啊，咁我唔可以用我自己 account 加埋我阿妈加埋我老婆嗰啲 account 嚟自己炒自己噶，死梗噶呢啲，一定 ICAC 一定查到噶啦。咁我去出边搵靓仔啦。 冇错。 去出边 招兵买马， 招兵买马搵一班人啦。譬如迟啲瞓，喂。大家搞搞佢，你开个 account， 我掉啲落嚟啊，咁你又帮我炒下，咁总之你听我指示啦，迟啲瞓下，你唔好，因为迟啲瞓喺我对面嚟噶， 系爆咗出嚟， 我都唔知点解呢个网台咁多人嘅，咁多客席观众啊，真系唔知 睇你咁样系咪先？ 咁咧就话迟啲瞓，系、哎、你帮我搞，咁啊好啊，我掉啲钱落你 account 嗰度。啊，或者我唔掉钱落 account 嗰度，你自己搞。总之我话俾你听 ，Wagga 先嘅股咧一个先，我下个礼拜炒到上三个先， 嗯、 你自己执啦。 自己执生啦。 但系你要听指示， 嗯 啊、你唔好自己喺度沽咗先。 系啦。 啊，总之我叫你三个先沽得，你就沽。 系啦、嗯，通常就你炒上都 OK， 你唔好怼冧佢。 你唔好怼冧我。系啊，总之我哋一条船咁 OK， 拍下心口得啦。咁迟啲瞓一个唔够噶，系、 嗯、 咪？譬如咁啱啱夏萨特入到嚟啦，整多个夏萨特。 冇错。 嗱、啊，你就一个先咧，我就。譬如去到两个先啦，一个先去两个先，夏萨特到你接，我炒到四个先，啊，总之你又唔好沽，啊，咁个迟啲瞓嗰啲我叫唔会沽噶啦，咪、一度我一定要困住夏萨特噶嘛，一定要困佢噶嘛，因为点解咧？唔系要困嘅，因为如果唔困你嘅话，你唔会落搭噶嘛，喂，点解迟啲瞓就三个先可以走赚两个先，我又要两个先上四个先，系咪、我两个先去到三个先，我走先唔得噶。 冇错， 系咪？吓咁啊，一定要全部夹好晒嘅呢啲人头户口。咁嗱呢样嘢咧，亦都要安排，亦都系好难安排嘅。吓、因为呢个世界系冇人信得过嘅。 系， 无论你系神也好， 系 佛也好，都系信唔过嘅呢个世界。一讲到钱，执笠嘅， 冇错。 OK， 吓咁啊，所以呢样嘢就要特别。嗱，以前咧我哋成日都讲嘅，有啲正庄，有啲邪庄，就系、是、其实就系呢样嘢嘅其中一个分别。正庄嘅意思咧就系、是、话一扎啱啱夹好晒啦，阿迟啲瞓下沙特 ，Kelvin 同阿迪系老细，夹好晒所有嘢，成个踢上嘅过程咧，大家都系唔会出蛊惑嘅。吓、咁呢啲夹咗十几廿年嘅，吓而家冇呢啲庄噶啦，因为嗰啲夹咗夹得到十几廿年嗰啲咧，一系退晒休，二系上晒岸噶啦。咁、踢上去啦，好简单，好正常嘅。咁有啲邪庄系点样嘅咧？邪庄好多嘢玩嘅，吓、市场好多呢啲咁嘅邪庄嘅玩法嘅，而家就系话咧，我搵唔到迟啲份，我又搵唔到夏萨特帮我盘，咁我点咧？我咪呃靓仔咯， 嗯， 专呃靓仔，系咪？譬如阿杰斯啱啱入行嘅，啱啱毕业，啱啱入行冇嘢做，屋企有少少钱，老豆俾咗50000去炒，入咗间股票行里边冇生意，炒紧自己钱，冇前途，冇出息，好配合杰斯啦，系咪？吓、咁我就搵咗杰斯呢个人出嚟，我就同佢讲嘅话。嗱，我俾生意你，啊，大家兄弟，冇嘢讲㗎啦，兄弟嘅嘢，係咪？你开个 account， 我掉啲货落嚟帮你俾你做 trade， 咁啊开头嗰一个月呢好爽嘅个佣，两球汇丰买啊，跟住五分钟之后两球汇丰沽，咁你有四球生意㗎喇，四球生意 2.25 佣嘅话嗰度成皮嘢㗎喇，一日个佣，咁啊条僆仔一日赚一皮佣，哇，已经爽到晕， 爽啊， 爽啦，咁啊做一个月之后呢咁我就开始㗎啦，我就嚟料㗎啦。嗱、要知道我俾佢啲汇丰嗰啲真係正常买卖呢，我係冇落过钱㗎、我全部係 day trade 㗎，或者係一个钟头 trade 㗎。 吓，咁我开个 account 咧，就十居奇9.9咧都系一个 BVI account。 嗯， 咁啲僆仔咧，啱啱毕以前咧，啲啱啱毕业啲僆仔咧，好易信嘅 BVI 公司 account。即係叫做自己就叫做一個 institutional sales 喎，做啲機構性客户喎、 啊、pop trader 話跟住話開個 BVI account 好啊，咁但係佢唔知道其實 BVI account 呢其實一個局嚟嘅，咁而家呢就唔得㗎啦，好多股票行呢都唔受 BVI account， 除非譬如 Kelvin 你開 BVI account 係啦，唔係英屬處理度都唔得，冇處理嗰度，咁你就要 Kelvin 你要簽個 personal guarantee 嘅， 係 即係話个 account holder 嘅 BY 公司，但系你自己本人咧要签个 personal guarantee 嚟到赌自己呢样嘢嘅。好啦，假设、假设我开始离了啦，阿杰斯俾我氹咗入局啦，我个 BY 公司就喺度开 account， 开头一个月咧炒啲汇丰，炒下长实啊，炒下中移动啊，全部大蓝筹、有输有赢，总之我同价位我都走啦。咁你赚我佣赚得爽，一个月之后我就离了噶啦，通常一两个礼拜都离了噶啦。喂，我有只股。嗱，你信我啦，俾你赚咁多佣，系咪先？我有只股，我会做上去嘅，吓、啊，咁啊，你帮我买住先，得啦，我做咗咁耐生意，你唔信我咩？系咪？我买开一球、两球、三球、四球咁样买，咁啊，你帮我做住先啦，买咗先，唔好理佢啦。咁啊，买咗之后咧，咁你一定唔会找数噶，我一定唔会找数噶，因为我冇钱噶嘛，大佬，我炒紧你 Vegas 先，我拎三球出嚟炒紧3000万嘢啊嘛，吓、啊，咁跟住你会追我数啦，哎阿罗生，T 加二爆晒仓，喂，麻烦你补补仓。咁个例牌个情节上，我梗系唔会补仓噶啦，我补得仓我就唔使俾你炒啦。 得啦，过几日啦， 得过两日啦。你唔信我咩？大佬之前俾咁多生意你，顶住先。因为你啱啱毕业咧，僆仔咧，咁啊同公司讲咯，喂，唔系一个大客嚟噶，点样点样点样啊？你信佢啦，咪顶多两日啦。咁啊，当然剧情嘅需要，两日之后我一定唔会找数啦。咁啊，又拖两日啦。又拖两日，一路咁样拖啦。如果好彩嘅话呢，只股真係炒到上去嘅。 係。 我到最后散水，咁咪俾返钱囉。 係。 我咪填返个股票行个窿囉。 可惜。 可惜。十居其九都係好可惜嘅。就冧咗落嚟嘅。 係。 冧咗落嚟点算呢？我一定走路。 嗯。 我 BY 公司开㗎嘛。 係。 我一定走路。走咗之后条僆仔点呢？自己孭。 嗯。 五六十万自己孭晒。好多，好多呢啲嘅，咁啊嗰阵时，有时候你要见到啲中环咧，有啲僆仔咧就追住啲着西装嗰啲友喺度打啊，又喊打喊杀啦，通常都系呢啲咁嘅情况噶啦，就系条僆仔俾个庄冻咗嘅， 系， 咁对于我嚟讲，我一个庄家嚟讲，我冇损失嘅，我冇损失，损失嘅就系杰斯，即系嗰个经纪， 系， 咁佢就死啦，咁啊毕业就系等于。破产，我真系见过好多， 同埋佢如翁散网嘅啫嘛，即系你 系啦，我有十几廿个呢啲人， 你中几个就得噶啦， 系啦，所以个庄家其实意思啱啱讲过就是一个 credit facilities 嘅游戏咧，其实一个意思就系话咧，你有20个樽，你得3个盖，你点样冚靓佢啦？你点样冚靓佢啦？喺今时今日嘅世道咧，唔系咁容易困到僆仔去做嘅，因为个僆仔肯俾你困到去接嗰间股票行一实知嘅。 系 有啲我下边啲僆仔同我讲，我有个乜乜乜开个 account BVI 公司，又讲到点样，一讲我就知道，一听就知道系佢俾人困噶啦，即系我会 block 佢。咁所以呢条路其实就唔易做嘅，咁但系都要做嘅，都一定要做。咁所以而家好多一啲嘅个体户咧，就 set up 一啲嘅庄家公司。摆深圳嗰度又好，摆香港又好，做啲庄家公司就系咁样啦。咁好似坐，即系我唔会突然之间去坤杰斯，但系我会同杰斯呢个人 happy 咗大半年嘅时间。 系， 哇，一齐去跳舞啊，一齐去饮酒啊，大家 friend 围威喂啊，有钱大家使啊，咁样咧，到最后先至得嚟嘅。 喂，我想请教少少咧，即系嗱，首先一开始时话庄家咩感觉啦，咁啊，即系讲呢个控冲嘅事啊，讲笑啦。我想嗱，即系要知你咁，你做得耐咧，其实以前咧个庄嘅定义系咪都系而家咁？因为咧，其实即系如果从书本上咧，你本身 market maker 咧就系中性噶嘛， 系啦， 即系佢系提供一个流通量啊嘛。 但系香港 变咗系咯， 其实呢样嘢系香港政府嘅问题，以前英国政府嘅问题嘅。其实英国市场咧就有个系咪叫 dropper， 中间人嘅制度嘅， 系 个庄嚟嘅， 系 provide 个 liquidities 嘅， 系咯， 系一个好天使嘅角色嚟嘅。 嗯， 但系呢样同一样嘢落到香港嗰度咧，呢个天使变咗魔鬼嘅。 O K， 嗱每次出事嘅时候咧，每次金融海啸啊、金融风暴啊，香港政府第一样嘢出嚟都话要嚼庄家嘅。 咁嗰陣時好多香港啲即係我哋啲行家都話呢，喂，個市已經跌咗落嚟，個成交已經殘咗， 你仲要冇裝， 你係需要個 liquidity 嘅 provider， 係 你都維持秩序，但係你撳死佢咧，個市就死㗎啦。 係 咁，但係英國政府當時咧就唔聽嘅，可能英國政府始終唔相信中國人玩股市呢樣嘢。咁所以就係魔鬼嚟嘅莊家。咁實際上個成個過程到而家嚟講，確實就非常之有魔鬼嘅。咁啱講過啦，就係話阿遲啲瞓，夏薩特，阿迪。阿 Kelvin， 系 我揸庄，大家夹好晒，咁但系一定会有人出蛊惑。点解有啲叫股票一路向下炒呢？我唔想噶，我想踢高佢噶，我诚心诚意帮你哋 Wagger 先踢高佢，但系冇办法，迟啲份同夏萨特信唔过，佢哋两个打紧，吓佢哋两个打紧，或者佢哋两个冇心打紧， 有一个突然间唔够水紧， 系啦，因为你因为原来。夏薩特同埋阿遲啲瞓，佢哋都係裝嚟嘅，佢哋都係我就二十個樽三個蓋，佢哋四十個樽三個蓋， 冇錯， 佢哋都唔想懟冧個股，但係冇辦法，佢哋都要冚蓋，咁啊左冚右冚，冚到全部一鍋熟，咁所以你見到啲股票咧，點解有咩莊家又話拍曬心口一定炒得上去？ 係 點解碌到咁樣咧？有時候唔關佢哋事。 係補充頭先阿姚尊咧，你咪話佢哋攞佢啲 line 嗰度嘅，咁啊借錢就係啦，係 啦， 更加可能好常見咧，就係用啲股票去當嘅。 系啦， 咁有啲股就可能当高啲，譬如可能大蓝筹就可能譬如八成咁样。 大蓝筹就唔会有人做庄噶啦， 系啦，唔需要啦。 你冇人见过李嘉诚做庄做咗长实噶， 系啦。 嗱，你阿 Kelvin， 你帮我做咗长实啦，你几多市值啊？一万亿咁样，我拎三千亿出嚟做，我拎咗三千亿出嚟做庄， 我直接跟呢个公司啦， 系啦，咁啊冇可能噶。 系有时就火烧连环船就点咧？就系譬如话，可能我系本身就庄，咁我就拎啲二三线股吓，咁我就摆间证券行度，咁佢俾我譬如一千万货好啦，信得过你啦，俾五百万你要炒啦。好啦，如果嗰只股票突然间跌咗嘅时候咧， 咪斩你仓， 就斩你仓啦。 嗱呢啲如果索罗 B 听到呢度咧，就会话猪太噶啦。 即话嗱，索罗 B 话噶， 系啦，索罗 B 会联想起猪太呢个名，但系我唔知点解佢联想起呢个名啦。 我都觉得唔明啊，我都唔明。 但系都系咁嘅，有时候咧啲股票啲庄咧。游来游去，即系嗰啲几多个盖几多个樽嗰啲咧，哇条数冧晒啦，成个 account 都散晒噶啦，大家揸啲货都乱七八糟噶啦。通常都有一个人 系 出嚟包揽所有嘢嘅，嚟俾晒我嗱，阿迟啲瞓，你嗰啲股唔掂噶啦，嗱你个仓爆噶啦，俾我啦， 系 我帮你接。阿姚尖攞你嗰啲都系啦，攞晒嚟。 唔使你唔使估啦，等我俾手。 咁大家都唉好咯， 好咯。 咁但系夏薩特松绑， 系 迟啲份松绑，我松咗绑， 系 OK。咁但你同阿的总就唔同啦，因为佢揸住啲股就劈死你啦，跟住你就会发觉吓。我又拎咗钱出嚟，拎咗股票出嚟，搵人打个庄，点解由一蚊打到一个仙？就系咁样原因啦，就系成件事系 咁呢个就比较庄动咗嘢噶咯，呢个就个大股东。 大股东系俾人动咗一嘢，但系冇办法，其实最后嗰个动紧人嗰个就系最后收晒啲货嗰个，咁所以点解有啲行会系咁有钱、咁好赚咧？就系咁解啦。 有时就系几个大股东，其中一个收晒货就系某一个大股东啦，咁呢个就会出现某一个大股东吓，点解我啲股票俾人 嗱？呢个故事已经系讲到就系其实我哋大家都系 innocent， OK， 我哋只系个樽同盖唔合比例啫 ，OK。 你同阿的总两个第一、第二大股东都系一条船嘅。 O K， 个故事落嚟，如果唔系一条船， 哦 ，case two， 即系你同的总唔系一条船。 原来想我想提， 又会好复杂嘅。 系啦， 跟住譬如我同阿扎特，同阿迟啲瞓， 系 都仲系围住嗰几个樽、几个盖。 嗯， 发觉咦，点解条街咁多货收极都收唔齐？吓，话明收三千万就收齐噶啦，我哋啲 credit 孖展中到爆晒，收晒成条街噶啦，数晒噶啦，喺 Seekers 度睇晒噶啦，点解仲有货嘅咧？咁我会打俾你哋一个啦， 打俾我啦。 喂，阿 Kelvin， 你哋咪沽紧货？ 唔系，唔系我，冇理由噶，系咯。 咁啊，梗系的啦，咁我打俾阿的，阿的实话。喂，唔系，因为我要两日后先知嘅，唔系咁样，咁点啊？ 系 咁点咧？ 系咁点算咧？ 咁点算咧？咁咪散咗佢咯。咁大佬啊，我都你哋两个都唔系一定有人讲大话咁，大佬啊，一定有人讲大话。咁我啊，梗系唔会同阿哈萨特佢哋讲啦，跟我孤先啦。 系， 跟住阿萨特见到，咦，系、啊。点解佢又沽先嘅？咁你散晒噶啦，成件股、成件事又会散晒噶啦。 系 咁、啊、所以你谂下，层层系紧扣，是、但一边觉得唔信对方咧，都会散嘅。 嗯， 所以系非常之高危嘅游戏嚟噶。 系、 啊，但呢啲系即系值得系颁个奖俾佢。 系，但问翻姚尊一个问题嘅，有冇啲系自己维维为自己拱晒上去咧？ 点样自己维维？ 假设 OK， 我同份总一人一半啦，夹埋揸住成四成嘢喺手啦，跟住然之后其实系 OK， 真系一个好熟嘅人。 咩叫真系好熟嘅 ？OK， 真系好熟嘅意思系我 姚尊得当 啦，姚尊 OK， 我总之俾咩你啫？我俾2000万 credit 你嘅啫， 系 你帮我喺市场度闹 OK， 好啊， 闹完之后我自己亲自揾个人同你接 好， 然之后。嗰边再同你一路系两个或者三个人喺度揼住上个， 你揾乜嘢同我接啊？边个啊？ 我揾 你又信得过嘅， 系啦，我揾个我信得过嘅、哦，即系我揾个。 咁我同你讲，我揾个信得过嘅得唔得？ 我揾个阿牛嘅同你接， 我唔信阿牛， 你唔信阿牛啊？ 吓， 冇啊，咁唔俾你咯， 咁唔好做咯， 咁唔好做咯， 唔系先？你点样揾人同我接咧？ 嗯，唔系的中国嚟讲系即系类似旋转门式咁样啦，即系三个人一手货炒炒炒又炒 咁。系咁围住船咗上去炒， 即系你系当 S F C 流嘅，一股喺个三条友嗰度走走来走去走嚟走去，好似个船，好似个龙卷风咁卷咗上去。 我必须想讲咧，嗱，即系呢啲，即系譬如你要 u 你做咗咁耐经验，即系觉得呢啲就系、是其实唔会用咁嘅方法啦。但系咧，因为即系有时公司上啲 compliance 咧，咁啊，即系大家做咗财经都知噶啦。咁你每年都会上一啲堂咁样，咁佢就会 update 你一啲证监嘅最新嘅一啲新嘅譬如话有啲案例条例咧。跟住你就发觉，点解真系有人咁做嘅咧？ 真系有人咁做嘅， 吓、啊， 因为我哋唔能够排除有阿的啲咁嘅人，即系佢咁样谂得到嘅， 系 佢系会做嘅。尤其是而家即系国内上市公司多啦， 系啦， 系啦，即系佢会咁谂。 佢好有创意嘅啫。 喂，咩啊啫？唔系夏萨特 friend 嚟噶嘛？ 系咯，买佢我买佢啫嘛。 系，喂，迟啲瞓喺隔篱村睇住佢大噶嘛，大佬啊，咁佢中意嗰只股咪买咯。 系啦， 系咪买完之后，夏萨特又接嘅，咁咪佢接咯。 嗯， 咁冇咩问题啊。咁佢啲呢啲目无法纪噶、啊，系嘛？ 大家 即系所以我哋喺个庄里边撩一个生意出嚟嘅时候，我哋都要同嗰、那个。嗰、那個上市公司咧係講得好清楚， 即係 個法規嗰樣嘢嘅、 嗯， 尤其是錢咯。啱啱講過啦，就係話我想打個股票上去， 嗯、 我大把人民幣，我斗領港紙都冇，咁你點同佢做咧、 嗯？ 你要10亿，我拎10亿出嚟咯，人民幣。我作個十，你嗰10亿人民幣，我點走嚟香港啊？又揾朱太啊？ 嗯 即系阿索罗 B 可能会话你揾朱太可能听嘅时候，你揾朱太咪得咯，咁唔通我真系揾朱太咩？系咪啊？唔得噶嘛，系咪啊？咁啊，所以即系个难度就喺度嘅。即系你头先咁讲，其实上市公司即系个动一个庄，其实近呢几年有好多 case 都系见到咧，就系话所有人夹埋系动个大庄嘅，系、动一个庄。 互动啦、啊， 上市公司之间亦都系会。 系 动个庄嘅一个最大原动力嚟嘅。 我想问下姚俊，以前嘅旧少少嘅，譬如大股东或者大公司，佢哋系咪通常有一啲好熟，即系用咗好耐、用惯嘅庄，系咪而家演变咗唔同咧？即系 嗱，有人听到呢度，你就会话啦，你咪讲詹培忠啊咁样咯。 哇，唔系 咯， 我唔系咁嘅意思。 咁我点讲咧？咁一定系熟嘅， 系 即系最大嗰个企得出嚟嗰个一定系熟嘅、 嗯。 而当然有啲熟嘅，譬如阿詹生嗰啲咁样，佢系未必系会同你搞啲、搞啲细股噶。咁、当然佢搞咗好多只啦，好经典嘅都好多只啦。咁但系佢亦都好多只唔系佢揸晒 fit 或者几个人揸 fit， 譬如收购呢个嘅。迪尔收购香港置地，亦都系一个庄家行为嚟噶，系咪？我一早有人已经系收晒香港置地啲货啦，跟住就迪尔收购佢，亦都系一个庄家行为，咁、所以你好难一概而论咧，一个庄究竟系做紧大型嘅细，但系近呢几年咧，其实大家都系做紧细庄，大家都系捞紧啲三四线股，因为大陆公司多，易倾啊。嗱，你撇除咗头先讲嘅啲 compliance 啊，啲法律上边嘅嘢咧，所有嘢都易倾。你同一个国内嘅人讲，嗱，你拎500万出嚟，你只嘢个市值多10亿，你揸七成嘅， 即係話你帳面上你多14億， 係 多咗7億， 幾易計，幾 易計，幾易計，你拎幾百萬出嚟啫，係咪啊？你拎啲貨出嚟，拎幾百萬出嚟，咁啊，大家同你50-50分咗去，好爽嘅，國內啲人 OK 嘅，係咪？咁啊，所以就撈做嗰啲生意，通常都係呢啲。咁跟住我拎完翻嚟之後咧，我咪頭先咁嘅過程咯，啊，揾下夏薩特，揾下遲啲瞓出嚟，喂，大家夾啦，我揾咗條水魚啦，咁樣咁樣拎上去，咁但係點知最後我係水魚，點知最後我係水魚，因為原來間上市公司 Vaccine 係最大個一個莊，係最大嘅幕後黑手，亦都有非常非常之多係上市公司夾個莊去死嘅，好多，因為莊而家好多啱啱講都係單條獨島啊， 係 自己即係話啱啱我講就揾夏薩特同埋遲啲瞓啫，好多時候我自己一個搞，我揾啲僆仔揾30條僆仔出嚟自己搞，我做揸旗一個嚇，咁我就俾人夾死㗎啦。啲夾死嘅手法咧係層出不窮，千變萬化，直頭係成個電影劇情嚟嘅。有冇時間啦？ 嚇、啊，休息一陣先啦。 好啊。 你信唔信靈異啊？ 有冇玩過碟仙啊？ 當然有啦。 喂，我七月如果大家網友真係信嘅，真係去做啲嘢。就算你自己唔做，你都可以去啲佛 堂。我過幾兩個鐘，咁我睇翻嗰部片咧，那個燈籠係的的確確自己着咗火。 咁堅， 呢樣真係解釋。 其中有一個女仔，佢都即係俾嗰啲嘢上個身，跟住突然間彎彎下，突然間嘔白泡。 哇！ 嘔完白泡之後咧，你會見到佢隻眼好似 反白。靈異節目點解可以咁鬼開心嘅？ 係啊。 佢做咩？就要做 淨化。 你淨化緊佢邊度 work 啫？ 咁喺度反晒眼就话，阿肥婆咧，你啊真系呃成片鬼，你啊不单止啊唔识啊话自己识啊，即系数臭晒佢人身攻击，你啊后生又落个仔啊，即系呢啲咧， 唔系问下金神父咧， 犀利， 金神父就驱魔人啦、啊，吓咩咧？ 我一班人嘘一声走咗上去，但发现就唔见咗个人。 跟住领队话：得啦，你自己上嚟啦，你自己玩啦咁。 有高僧经过咧，就话同佢讲话：咦，佢俾嘢上身啦，跟住就跟住走咗去。 唔系，跟住 高僧走咗。 星期四晚11:30 ，Kelvin 师傅、狄仲、鬼计 Chris、零二一二。